要仰望，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请看羞辱，他忍受了十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右边。我们要仰望，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我们要仰望，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他忍受了十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右边。我们要仰望，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